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仨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 别麻烦了， 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45年前的今天，一代武术宗师，中国功夫的全球推广者，动作明星李小龙去世，享年33岁。在1999年的时代周刊列出的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100人名单中，李小龙曾经和英国已故的戴安娜王妃、美国总统肯尼迪等人一同上榜。李小龙还是截拳道的创始人，是他让功夫这个词的英文功夫写进了英语字典。在他的身上还有着各种各样的头衔和称号，更有着无数的传闻和轶事，多年来一直在影迷间流传。那今天的风从哪里来，我们就来聊聊功夫巨星李小龙的前尘往事。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1939年，一位越剧武打演员李海泉带着他的妻子和三个儿女从香港远赴美国旧金山的唐人街，在那儿演出越剧。第二年的11月，一个小名叫细凤的男孩在美国出生，取名李振藩。1940年是农历的龙年，这个男孩又是在辰时出生，所以后来就有了小龙这么个艺名。李小龙的第一次银幕亮相要比绝大多数的童星都要早，只有3个月大，他就在旧金山当地拍摄的粤语文艺片《金门女》中亮相了。后来李小龙跟随父母回到了香港，又作为电影童星接连出演了18部粤语文艺片。李小龙小时候身体比较弱，父亲为了让儿子强壮体魄，从他7岁开始就教他练习太极拳。14岁的时候，李小龙又拜在叶问门下学习咏春。此外，他还练过洪拳、白鹤拳、弹腿、少林拳、截拳等多个拳种。1957年，17岁的李小龙就获得了香港校际拳击比赛少年组的冠军，功夫逐渐见长。青少年时期的李小龙经常与人争斗，学习成绩也不怎么好，家人决定把他送到美国去读书。在美国，他先是进入西雅图的爱迪生技术学校，后来又考进了华盛顿大学，读的专业可是跟武术一点关系都没有，是哲学专业。1962年4月，读大二的李小龙租了校园里的一个停车场的角落，挂起了振藩国术馆的牌子。他一边教外国人练武术，自己一边磨练技艺。他创办的振藩国术馆逐渐兴旺起来，甚至在好几个城市都开了分馆。1964年，李小龙应邀出席了美国加州的国际空手道锦标赛，在比赛上做了表演，他被电视剧《蝙蝠侠》的制作人看中，邀请他参与了试镜。后来李小龙成功出演了一部30集的美剧《青蜂侠》，这是他演的第一部好莱坞剧集。他演的是一个叫加藤的配角，但这个配角却盖过了主角青蜂侠的风头，李小龙也成为了美国家喻户晓的明星。之后李小龙又客串了几部美国电影，虽然作品不多，但那个时期他的国术馆却在美国越来越有名。世界上许多显赫的武打明星都争着拜他为师，好莱坞的不少著名电影演员都是他的门徒，美国各流派的拳师也经常聚集在李小龙的武馆里切磋武艺。李小龙以武会友的宗旨收到了预期的效果。1971年夏天， 李小龙受香港嘉禾电影公司的邀请，以1.5万美元的片酬签下了两部影片的合约。第一部是以中国武术为题材的《唐山大兄》，这部电影的预算只有10万美元，剧本也是边拍边写。在这种情况下，影片却创下了香港开埠以来的最高票房纪录，达到了300万港元。1972年，李小龙为嘉禾公司出演第二部电影《精武门》，这一回影片增加了1倍的预算，引起了更大的轰动，并且打破了亚洲票房纪录。李小龙在片中展示的打斗技巧令人惊叹，特别是其中的李三角、地躺拳和双截棍令人过目不忘。在那之后，李小龙自组电影公司，自编自导自演了影片《猛龙过江》和《死亡的游戏》。1973年3月，他暂停《死亡的游戏》影片拍摄，回到了美国好莱坞，拍了一部《龙争虎斗》。这部影片在美国放映的时候取得了惊人的票房，打败很多同期上映的一级好莱坞大片。那年6月，李小龙拍完《龙争虎斗》就返回香港，准备继续拍他的《死亡的游戏》。没想到这部影片的名字却是一语成谶。7月20号，李小龙突然在香港逝世，享年33岁。他的死因到现在仍然是一团疑云，那部只拍了不到一半的《死亡的游戏》也只好找了一位替身演员完成了工作，改名为《死亡游戏》，在1978年上映。而李小龙拍完的那1/3的剧情，后来在2000年更名为《勇士的旅程》，以纪录片的形式在香港上映，纪念这位勇士未完成的旅途。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我是主持人田阳。今天我们聊的是在45年前的今天离世的功夫巨星李小龙。在李小龙的不少电影中，我们都能看到他战胜外国功夫高手的剧情，让世界知道中国人不是东亚病夫，更是把中华功夫传向了全世界。说到上世纪60、70年代，香港曾经掀起过一个功夫潮，很流行用擂台赛来比试各种门派武功的高低。后来因为商业的原因，拳赛的主办方开始引入外国拳手，国外的一些武术门类像是泰拳就被邀请上台竞技。泰拳原本就是以二人对垒的擂台式打法作为主要训练方式，最主要的特点就是用肢体最硬的部分，比如拳、肘、脚、膝部位来攻击对方。在当时的擂台赛上，中国功夫不敌这种硬朗的打法，泰拳一度被誉为最厉害的功夫。李小龙从美国回到香港的时候，正是泰拳在香港最受欢迎的时期。李小龙敏锐地发现了这个现象，在他拍的第一部功夫电影《唐山大兄》中，李小龙就把外景放在了泰国，而且还在影片中安排了和泰拳的比试。影片男主人公郑朝安在泰国单独迎战一群闹事的人，对方用的就是泰拳。只见郑朝安闪电般的踢出两脚，一脚踢中对方手里的刀，刀还没落地，第二脚就踢中了对方的脸，敌人还来不及反应就倒下了。 从这个细节里不但可以看出李小龙的脚法之快，更可以看出他的武学思想。最厉害的功夫是什么？我就用最好的功夫来打你。就是在《唐山大兄》这部影片中，李小龙第一次使用了跃身腾空连踢三脚的绝招，成就了李三脚的美名。在电影《精武门》中，李小龙又和日本的传统功夫柔道、空手道以及剑道进行了比试。影片中，陈真独闯日本虹口道场，把一群空手道的练习者踢得东倒西歪，日本的武士刀也最终不敌陈真的双截棍。他在公园门口一脚将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木牌踢得粉碎，将东亚病夫的纸塞进了日本人的嘴里，这些场面都成为了银幕上的经典画面。精武门之后，李小龙又把挑战的目标转向了西洋拳、跆拳道、空手道和踢拳道。在《猛龙过江》这部李小龙自编自导自演的影片中，他的武打动作又有了新的突破，他把他的经典武器双截棍变成了双二截棍，左右开弓，视觉效果更加惊艳。尤其是在影片结尾，李小龙在古罗马角斗场上和美国的空手道冠军罗力士进行了终极对决，算得上是功夫电影史上最经典的打斗场面之一。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李小龙和他塑造的电影经典形象为经济腾飞后的华人世界带来了一个精神偶像和文化英雄。 我究竟是出类拔萃的巨人，傲立于天地之间的主宰，还是庸碌无为的侏儒？我在笨拙阻挡自我前进的道路。我究竟是充满自信的绅士，带着必杀的招式，天生我才必有用的领袖，与天下四海广交朋友，还是内心充满恐慌，在陌生人群中小心谨慎，在僵硬的微笑后颤抖，还是像在荒野中迷途的小孩？怀疑的人说，人不能飞翔；实干的人说，可能，但我们还是应该试试。转眼之间，他直冲云霄，融入早晨的一片曙光。将信将疑的人举目看着他从地面腾飞。 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主持人田阳。刚才大家听到的一段诗朗诵，这首诗的名字叫《我是谁》。您也许已经猜到了，这首诗的作者其实就是李小龙。咱们刚才说完了李小龙的功夫，这个时段来聊聊他身上的一些不为人知的一面。刚才这首诗并不是李小龙生平唯一的诗作，但可以算是他最重要的诗作之一。它出自李小龙致友人李俊九的一封信中。有人回忆，李小龙一直很喜欢记笔记，不管是在摄影棚里还是在餐厅吃饭的时候，只要灵感一来，他就随手记下。笔记的内容五花八门，有关于武术表演的，也有关于哲学甚至是心理学方面的。这其中最重要的笔记就是他的诗歌。李小龙19岁进入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读书，但是只读到大三就肄业了。在华盛顿大学的三年里，他选修了几门哲学课，读了柏拉图、大卫休谟以及笛卡尔的书。他很喜欢在公开场合表明自己在大学是读哲学的。李小龙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我为什么喜欢哲学》。他说，我之所以选择读哲学，与我童年时的好勇斗狠很有关联。我经常会问自己，胜利了又怎么样？为什么人们把胜利看得那么重要？什么才是荣誉？什么样的战胜 才是光荣的。于是导师协助我选课程的时候，他认为以我刨根问底的发问精神最好研习哲学。他说哲学会告诉你为了什么才活着。李小龙不只是一位动作电影明星，据说他的书房里有2000多部中外藏书，他生前写下的读书笔记和著作手稿有厚厚的7大册，这些书稿后来陆续整理出版，也都享誉世界。其中的武学理论专著《截拳道之道》被国际武坛奉为武道圣经，他创造性的武术革新理念推动了日后国际自由搏击的发展，被公认为实战派的武术先驱。他所创立的截拳道也被盛赞为武术的哲学。少年时代的李小龙虽然成绩不好，但却酷爱读书，而且因为看书看成了500多度的近视眼。在家里，李小龙总是眼镜不离身，而拍电影的时候，一个武打演员怎么能戴眼镜呢？所以只能使用隐形眼镜。就连他平时外出戴的太阳镜其实也是有度数的，很多人都想象不到这位传奇的功夫之王原来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四眼宗师。在李小龙身上还有更多令大家意想不到的地方。他的姐姐李秋元曾经爆料，李小龙不仅不会游泳，还不会骑自行车。他的弟弟李振辉也说过，小时候李小龙和别人打架逃跑的时候，伙伴们都骑自行车跑，就李小龙只能用腿拼命跑。问他为什么不骑，他就很囧地说，我不会呀。李小龙在电影里演的都是英雄人物，但生活中的他却曾经怕极了蟑螂。弟弟这样描述过他，以前在家的时候，有一天晚上大家都睡了，从他的房里传出啊的尖叫声，我们跑过去，他已经跳到了桌子上，再一看地上有一只蟑螂。不过为了克服自己这个弱点，李小龙曾经一夜不睡觉去抓蟑螂，第二天把蟑螂串起来挂在脖子上给他爸爸看，所以日后的他才可以果断地说出那句名言，我不惧怕我面前的任何东西。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功夫之王李小龙。1973年7月21号的早晨，香港各大报纸的头版上都刊登了一条李小龙的猝死号外。当红功夫巨星，年仅32岁的李小龙，昨日深夜11点30分在伊丽莎白医院暴毙。一早醒来的香港民众都震惊了，世界也震惊了。被公认为世界上最强壮的人，正值青壮年的李小龙，怎么会毫无征兆的突然死去呢？当时有很多影迷甚至认为这是李小龙为拍摄影片《死亡的游戏》所制造的宣传噱头。就连武侠小说的泰斗金庸也在22号的《明报》社论中写道，难以相信，如果在昨天要人们举出一个全世界中国人最不易死亡的人，预料李小龙极有可能得到最多的选票。对于他的突然逝世，人们在惊骇之余自然也感到惋惜。以他矫健的身手，原可再多拍几部动人的电影出来，为香港电影增加一些光彩。是不是真的合了中国的一句老话，自古美人如名将，不许人间见白头。一颗光芒四射的彗星，原不能在天空停留太久。其实在李小龙逝世前半年左右的时候，他的身体已经出现了问题。那年春天，李小龙的体重由145磅锐减到126磅。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拍摄的影片《龙争虎斗》中，李小龙的身形明显有一些憔悴枯瘦，不如前一年拍摄《猛龙过江》时那么健硕。1973年初，李小龙投保了自己的第一份人寿保险，保额是5000美元。 随后的四个月里，他又连续投保了自己的第二、第三份人寿保险，保额增加到135万美元。这似乎预示着李小龙本人已经对自己的生命之劫有所预感。李小龙去世那年，他的儿子李国豪7岁，女儿李香宁才4岁。李小龙的妻子琳达在料理完李小龙的后事之后，嫁给了李小龙的徒弟汤姆。汤姆同时也是一位作家，刚开始两年他还对琳达很好，可他其实是别有用心，就想了解更多有关李小龙的秘密，为自己写李小龙的书籍寻找素材。后来琳达才知道自己上了当，于是又离婚了，再后来又嫁给了一位商人。李小龙去世之后，儿子李国豪移居美国洛杉矶，长大成人后他也进入了电影界，并且作为李小龙的替身登上了银幕。1993年4月1号的深夜，李国豪在美国拍摄一部奇幻动作电影《乌鸦》，在拍一场枪战戏的时候，道具枪里竟然意外射出了真子弹，李国豪腹部中弹，最终因失血过多身亡，终年28岁。李小龙的后人只留下了女儿李香宁，她曾经也当过动作演员，如今已经49岁，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前几年他还担任制片人，拍摄了一部叫《李小龙传奇》的50集电视剧，用这种方式来缅怀他的父亲。时间有限，关于功夫巨星李小龙的前尘往事，咱们就先聊到这儿。李小龙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随着时间的流逝，英雄人物也和普通人一样会死去，会慢慢的消失在人们的记忆中。而我们还活着，我们不得不去领悟自我，发现自我，表达自我。就用这句话给李小龙的故事来做一个收尾。节目的最后送出的是李小龙的代表作电影《精武门》的主题曲。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年终大促最后一天的福利分享，全国电台总共订购了3500盒的羊奶粉，光北京市场就占了一半的份额。可即便是这样啊，活动结束之后还是有76位朋友啊，因为没能参与到活动而产生了投诉，意见很大，情绪也比较激动，说难得一次享受69元喝瑞麟羊奶粉的机会，为什么就不能多举办几天呢？电话又这么难打，根本就是没诚意呀。 还有家住丰台区的何阿姨说，我们离北京瑞麟门店有点远啊，参加一次活动不容易，这好不容易电台里有这么大的优惠力度了，想多订点羊奶粉还不行，说每个人最多只能订20盒，这不是不想让我们享受优惠价格吗？ 您别生气啊，确实这次瑞麟年终大促的优惠力度是之前从没有过的价格底线，那原价是258一盒的瑞麟羊奶粉不需要广播直营价99了，只要69一盒，订购10盒就是690块钱，比直供价还要便宜300块，要是敞开来订的话，估计不少朋友要得70-80盒的团购了。但这就违背了我们想让更多朋友去体验中国好羊奶的初衷，所以呢每个号码我们限定只能订购20盒，也是希望您能够理解。 不过考虑到昨天的投诉电话确实是太多了，不仅有一直支持瑞麟羊奶粉的老会员朋友，还有很多纠结许久想要尝试一下羊奶粉的新朋友，所以领导决定啊，今天特批北京再加送一天的69块钱的福利。您听好了，现在起凡是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的朋友们，您依然可以享受到690块钱订购原价2580元10盒的瑞麟羊奶粉，依然可以享受到随喝随取的 VIP 寄存服务，依然可以享受到免费送奶到家、满意再付款的服务。但是前提是一定要在活动时间段内打进40071061108，才能够享受到690元订购10盒瑞麟羊奶粉的机会。热线是40071061108，40071061108。4811的朋友说运气真不错，刚打开广播就听到了69块钱的羊奶粉，那就订个2套来试试看吧。 每天一杯奶制品，每百克就有640毫克的高钙，还有6毫克的铁，维 A、维 C、维 D、维 E 等等多种的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它可以补充到我们每天的营养需求。特别是添加了益生菌、硒元素和植物甾醇的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不含蔗糖，爸妈喝得更放心。690元订购10盒羊奶粉，给全家人实实在在5个月的健康呵护。加油，打电话40071061108，40071061108。 对不起，赵团长，我不能够接受你的求婚。 这是你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告别，我怎么可以不到场呢？ 灯塔中伸手不见五指，巧遇心惊肉跳，一把拉住凯文的衣袖。 阿多昏昏沉沉的，耳边好像有人在说， 比约一死，日本人随时会来的。 他们的声音，我们的故事，期待您的倾听。北京故事广播畅述天地节目，让故事陪伴生活。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成王败